欢迎收听由暴雪娱乐授权 Listen 领声制作，喜马拉雅和大喜文化联合出品的魔兽世界有声剧第一章永恒之井第一集邪恶的预感。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早已结束，克拉苏斯知道历史终将把发生过的事情记录下来，然而被战争夺取的无数生命、饱经战乱的广袤土地和凡人世界所遭受的几近毁灭的苦难却会被渐渐遗忘，就连巨龙的记忆在这种情况下也会飞速消逝。这个肤色苍白、身穿长袍的男人暗自想到，他非常清楚这一点。虽然在大多数人眼中，他就是个近似于精灵的兽长生物，有着凌厉的五官、银白的头发，右脸颊上有三道长长的疤痕。可事实上，他并不属于精灵一族。对大多数的人来说，他是一位法师，但只有少数人会称呼他为考雷斯特拉兹，一个只有龙族才能使用的名字。是的，克拉苏斯生来就是一条庄严的红龙，是伟大的红龙女王阿莱克斯塔萨最年轻的配偶。阿莱克斯塔萨是生命守护者，也是克拉苏斯最亲密的伴侣，他们一起守护着这个世界。此时克拉苏斯正通过魔法水晶扫视大地，可如今无论他将视线投向何方，都只能看见满目疮痍。时光飞逝，那群被称为兽人的绿皮怪物好像在几年前才入侵了这个世界，最后以惨败收场，剩余部众也遭到了囚禁，以人类为领导的联盟获得了胜利。克拉苏斯本以为和平又将重新降临在这个世界上，可惜好景不长，这些曾拼死抵抗兽人入侵的联盟战后却很快分崩瓦解，成员们继续为争夺权力自相残杀。这当中也有巨龙的错，或者说是那条名叫死亡之翼的巨龙的错，但归根到底还是人类、矮人和精灵的贪欲在作祟。随后燃烧军团的到来更是火上浇油，让灾难愈演愈烈。曾经的敌人兽人在关键时刻与人类、精灵、矮人和巨龙们一起对抗燃烧军团的恶魔战士，把他们打回了地狱般的异界。在那场战斗中，成千上万的生灵惨死，而联盟和兽人部落之间也迎来短暂而脆弱的停战协议。想到这里，克拉苏斯用尖细修长的手指抚摸着魔法水晶，搜寻着兽人。他的视野突然模糊，眼前出现了一片岩石遍布的山区，虽然荒芜，但仍然散发着生命的力量。几座石质建筑拔地而起，兽人的统领者是伟大的酋长萨尔。他的住处是一座高大的圆形建筑，按照其他种族的标准来看非常简陋，但兽人向来崇尚质朴，对他们而言，有一个长久安身之所就已经足够奢侈。他们当了太久的游牧者和囚犯，早已忘记了家的概念。几个大块头的绿皮兽人正在田垄里耕种，克拉苏斯看着这些青面獠牙的劳作者，惊叹兽人竟也知道如何耕田种地。萨尔确实是个不寻常的兽人，他很清楚该怎样把族人重新带回正途。不仅是兽人，整个世界都迫切地需要稳定。 克拉苏斯又把手一挥，不再看向卡利姆多，而是选择了一处更近的地方，曾经令他引以为傲的主城达拉然。在精锐魔法使用者肯瑞托法师的统治下，达拉然曾经是联盟对抗燃烧军团的前线，也是恶魔们最先盯上的一块肥肉。如今的达拉然已经有一半化为废墟了，昔日傲然屹立的尖塔已经坍塌破碎，大图书馆毁于火海，历代人积累下来的宝贵知识也因此湮灭无踪，随之而去的还有无数生命。在牺牲者当中，还有几位是克拉苏斯的朋友，或是受人尊敬的同僚。他知道自己应该伸出援手，必须把达拉然团结起来，才能让濒临破碎的联盟保住最后一点希望。然而，尽管前路上充满动荡与磨难，克拉苏斯心中却犹存希望。这个世界面临的问题都能解决，无需惧怕兽人，也无需惧怕恶魔。克拉苏斯不仅认为艾泽拉斯能够度过这场浩劫，他更坚信这个世界将会再次兴旺繁荣。这时，有个绝望的声音突然闯进他的脑海。 卡雷斯特拉兹。 谁？是谁？我听见了，你需要我做什么？我在这里，你感应到我了吗？给我一些指引，发生什么事了？ 对方没有了应答，而那声音的绝望之感却在克拉苏斯心头挥之不去。他聚精会神地想要捕捉，跟那个如此迫切需要他帮助的人建立联系。他感到的只有最轻微的触摸，还有隐隐的悲伤。克拉苏斯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那微弱的连结上，希望着，期盼着。突然，一股跨越数个世纪的古老能量将他吞噬，克拉苏斯瞠目结舌。这股强大的魔法力量简直是他的成千上万倍，他感觉仿佛是时间本身在用凛凛威严将自己包围。他很快发现不是时间，并不是，而是时光守护者，时光之龙诺兹多姆。当今世上只存在四条巨龙，他们是四位伟大的守护者，他的爱人生命守护者阿莱克斯塔萨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疯狂的马里苟斯守护着魔法，优雅的伊斯拉影响着梦境，他们与沉思的诺兹多姆共同代表造物主本身。想到这里，克拉苏斯心头一紧。事实上，原本总共有五条巨龙，第五条守护巨龙从前被称作奈萨里奥，大地守护者。然而在很久以前，久到已经被克拉苏斯遗忘的时代，奈萨里奥背叛了他的同伴，同时得到了一个更为恰当的新称谓，毁灭者死亡之翼。这个名字将克拉苏斯从震惊中扯了回来，他茫然地抚摸着脸上的三道疤痕。难道是死亡之翼回来了，又要给这个世界带来新的磨难？不然伟大的诺兹多姆怎么会如此绝望？ 我听见你的声音了，时间守护者，我听见了。问题是不是出在死亡之翼身上？ 喊出死亡之翼这个名字的同时，克拉苏斯的脑海里再次回荡起那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回忆画面。那些画面像是火苗似的往他脑海里窜，令他永生难忘。即便只是回忆，但死亡之翼带来的精神冲击使他重重撞向近侧的墙壁，瘫软无力地倒在地上。克 克拉苏斯挣扎了很久，才勉强从地上爬了起来，霎时感到天旋地转。来自时光之龙诺兹多姆的记忆碎片冲击着他的感官，他只能暂时竭尽全力保持着清醒。渐渐的，他平复下心神，这才意识到刚才发生的事情有多么严重。诺兹多姆正绝望地请求他的援助，如果真有什么事能让一位守护巨龙如此苦恼，那么整个艾泽拉斯必然也在遭受着重大威胁。他再次尝试跟诺兹多姆交流，可他的努力让他再次感到头晕目眩。克拉苏斯镇定下来，转而思考对策，其中的一幅画面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那是卡利姆多一片积雪覆盖的山脉。不管诺兹多姆想跟他说明什么，一定都跟那片荒凉的地区有关。克拉苏斯必须前去调查，但还需要其他人的帮助，一个必须有着极强的适应力并且能虚心听取建议的帮手，同时还必须能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做出反应。因此在这场前途未卜的行动中，只有一种生物能够胜任，人类。具体的说，是一位名叫罗宁的人类。在卡利姆多的荒原之上，一位脸色阴郁的年迈兽人靠在烟雾缭绕的火堆旁，这个胎绿色的身影喃喃地念叨着来自另一个世界中的语言，随手往火堆里扔了几片树叶，让烟雾变得更浓厚呛人，弥漫在简陋的小木屋里。这个年迈的秃头兽人是一位备受族人尊敬的萨满祭司卡尔萨，此时他正在兽人古老的先祖之灵指引下对一个区域进行侦查。先祖之灵不断地发出警告，警告这个世界出现了异常。老萨满眯起眼睛仔细观察，然后他和克拉苏斯一样，在群山的深处发现了一个异象。很难形容那具体是个什么，卡尔萨觉得好像是一个漏斗，他一边向内吸纳，一边向外渗漏，但这漏斗吸入的不是水，而是昼夜，是岁月，是年份。他似乎同时吞噬而又喷吐着时间。卡尔萨惊讶得不知所措，等他反应过来，自己的灵魂几乎要被吸进漏斗，他挣扎着却无济于事。绝望之下，他再次向先祖之灵求助，祈祷先祖之灵赐予他力量打破连结，让自己的灵魂自由。先祖之灵再次显灵，终于卡尔萨挣脱了出来。 太可怕了，我必须要告诉大酋长萨尔，我必须要让他尽快行动，否则我们将会再次失去家园，还有整个世界。